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信是用马匹加急送来的，那送信人说他本是要将消息送入望城，谁想在经过白丘驿站时，听驿官说少将军在此驻扎，他便直奔此地而来，先将一封私信呈上。池小池打开信件，内里是石金红将军雄健的字迹。池小池阅毕全信，脸色微沉。楚子林问道： 公子如何了？ 池小池随手将信纸递给他： 你看一下这个，出事了。 楚子林略犹豫了一下： 公子这样不合规矩。 公子师不在，少跟我装腔作势，我让你看便看。 这话说的恰入楚子林心坎，自己在石庭云心目中果真还是胜得那病骨头一筹的。现在公子师在帐中养病不在近旁，楚子林也能稍稍刺探一二了。他接过信来稍扫一眼，难掩惊愕： 定远三日前险被破城。 许是内股大青山匪徒向南疆人卖了温叔父受伤的消息。 池小池蹙眉，口中抱怨，面上焦灼： 温叔也是性情总是这般暴躁，胜败乃兵家之事，怎的就气吐了血，如今伤上加伤。 公子看图吧。 楚子林去一侧取来南疆军事布防图，在桌案上摊开，双眸沉静。 看图。 池小池听了他的话，方才敛起急色。他们远在千里之外，无法相助，石金红自然也是知道这一点。来信除了叫他来镇南关外，还有第二层目的。每次边疆有急情，石金红都会来信，将战况陈明，其目的不是让石庭云干着急，而是要他将应对之法写出寄回镇南关。其实每当信寄出时，危机大多已经解决，因此这只是父亲对儿子的不定期考教而已。至于这封信中隐含的第三层意思，大概也只有池小池与石金红两人心知肚明了。出问题的是定远城，所以究竟谁是内应已是一目了然。如果说石庭云还是一只白毛小狐狸，不会怀疑自己的同窝，石金红则是熟透了的宏伟老狐狸，相当沉得住气，来信不问内应之事，只谈军情，与往日来信的措辞丝毫无异。而且石金红考虑的比池小池更多一层，怕温飞如这等武将出身的耿直人太老实，骗不过南疆人眼线，索性直接编了一个伤势沉重的借口，叫他这段时间莫要出来见人。话归眼前，池小池问楚子林： 你觉得定远城该如何固防？ 楚子林跪在地图前指了几处，并谈了自己的感想。池小池与石庭云共享记忆后，可以判断出他做出的几个决断都不差，只是有些粗糙，漏了几个细节。楚子林自是不会做自掘坟墓之事，他已卧底多年，对石庭云的本事了若指掌。石庭云心性还算单纯，只把一腔算计用在敌方，而不会轻易怀疑自己人，这是好事。但倘若楚子林自以为是，想在石庭云从小修习的排兵布阵上动些歪心思，无异于自找死路。 他眼看着石庭云将他提出的战策一一写下，并把他遗漏的地方贴心补充上，不着痕迹地舒了一口气。 放心，我不争功。 石庭云搁笔，落落大方道： 我会在信中告知哪些是你的主意，我会多在父亲面前为你美言的。 楚子林弯了弯眼睛： 多谢公子抬爱。 石庭云为人果然坦荡，言出必行。他取了朱砂笔，把前半段战策圈出来，注明是楚子林献策。楚子林望着这般诚恳天真又愚蠢的少将军，油然而生一股怜悯之意。固防之策写了，接下来是御敌之策。楚子林自不会在这方面多出力，借口出去倒茶，又同阿叔闲聊，磨蹭了些时间。待他回去时，石庭云已搁笔，把信纸折放入细小的原木封中，用木盖合好，随即取了火漆块，拿火折子引火烤热。火漆受热融化，滴下被融化的液体，恰落在小木桶的封口处。火漆封紧，色彩是精心调和过的阴朱色，颜色与市面上贩卖的火漆不甚相同，难以仿冒，一看便知是将军府寄出的。再加盖上石庭云的印章，便会在封口处形成特有的前迹，一旦被人拆开便能知晓。石庭云说道： 元璋。 话音未落，楚子林便捧章而至，既周到又不动声色。石庭云接过，将形状特殊的弧形圆章在木桶封口处扣下。待火气干涸，石庭云道： 去用信鸽寄送。 楚子林特意多问了一句： 不等石将军派来的送信使者回来吗？ 临行前不是让你带上经验丰富的好鸽子了吗？他们认路，也省得麻烦人特意绕到行军队伍里来取他。 楚子林双手接过小木桶，行了一礼： 子林这边去办。 他来到鸽笼前，信手抓出一只来，动作娴熟地在他腿上系上小木桶，放飞。在鸽子雪白的身影消失在天际后，楚子林微微笑了，蹲下身来，食指在鸽笼上叩击两下，一只额头上带块白斑的灰毛鸽子跳了两下，来到笼边，轻昵地啄了啄他的指尖。楚子林从口袋里取了些米出来，神情温柔地为他吃了。石庭云突然离开望城，这令他有些措手不及。他事先准备好的一手杀招，是放弃还是要抓紧时间速速使出呢？身后突然传来木轮滚动的异响，楚子林耳力不坏，及时缩回手指，装作检查鸽笼锁的模样，站起身来，正对上一顶黑色密篱。此人的眼睛被隐藏在层层纱雾之下，看不分明，楚子林无法通过他的眼神揣摩此人想法，不觉生出了几分戒备。推着于风眠的李叶书倒是没有察觉二人之间的暗潮汹涌，招呼道： 阿玲，公子又要你寄信了。 啊，是的。 楚子林对轮椅上的于风眠一拱手： 晚上露水重，公子是怎么出来了？ 那人略哑的声音自密篱下传出： 身体好了些，自是不想闷在军帐中，膳味太重，你去帐中点支香吧。 李叶书一怔： 方才公子是怎么不同阿叔说呢？阿叔待会儿回去便点上。 于风眠淡淡道： 今日已经够麻烦你了，现在你推着我吹一吹风，他去点香，待我回帐时也能舒服些。 说罢他微微抬起头来： 请了。 楚子林早已习惯那位六皇子的名讽，这种不多名言却处处提醒他是个奴的暗刺还是第一次收手。 但他毕竟卧底多年，养出了不管受到怎样的侮辱也能承受的性子。在成为南疆皇子前，这些小事不必放在心上。他不卑不亢道：“ 是，子陵遵命。”